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二，农历8月22。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国家电网表示将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 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亮相2021中关村论坛。 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全线通水，京城五大河流携手入海。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闭幕。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先来关注电力供应。针对当前供电形势，国家电网公司昨天表示，将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 国家电网表示，强化全网统一调度，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服务好发电企业，统筹调配资源，充分发挥大电网平台优势，挖掘跨区域省通道送电潜力，加强用电情况监测，全力做好居民生活用电保障，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需求响应与有序用电方案，全力维护公用电秩序稳定，加强电网运行应急值守，确保安全可靠用电。 回到北京新闻，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重要板块之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昨天开幕。大会邀请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家国际国内技术转移机构、40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领军企业参与，汇集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和600多项数字化转型应用技术需求。 市商务局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媒体通气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会上了解到，本市将对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零售企业以及餐饮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金支持。来听报道。 为了推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案的实施，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印发了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发布会上，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薛海涛介绍说， 每个季度共奖励20家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最高给予80万支持，对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幅不低于当季度本市商品零售额平均增幅，且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量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另外，对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不低于同期本市餐饮收入平均增幅，并且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量超过500万元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发布会上，市经信局副局长顾锦许介绍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力争到2025年末，5G 网络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千兆公网覆盖率达到世界城市前列水平，数字消费设施保障基本完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消费产品和新兴业态。 共享单车治理在东城取得初步成效。今年初，东城区在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和天坛景区周边推出一区一策治理模式，推广入栏结算等精细管理方式，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得到明显改善。昨天，新闻广播记者霍月前往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上午8:30正值早高峰，骑行的人们将共享单车停在崇文门地铁口西南角的电子围栏里。刚锁好车辆的王先生说， 以前那边特别乱，现在好多了。 九点左右，围栏里的车辆开始趋于饱和状态。这时，哈罗公司的调度员接到的志愿者推着平板车开始搬运积压车辆调往别处。崇文门商圈周边商场、写字楼多，交通接驳需求量大。根据监测数据显示，崇文门商圈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约8000多次。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单车集中停放的早高峰，并没有出现车辆淤积、无序停放的情况。负责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冯瑶介绍，依托技术手段实现了共享单车停放的精准管理。 倒钉车是给进入到围栏里的车辆呢发送停放信号，车辆呢感受到停放信号之后呢，它才能够落锁。 技术保障的同时，东城区与区内3家共享单车企业实施考评机制，随时对共享单车运营情况进行跟踪管理。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李德伟拿出2张崇文门商圈投诉对比图告诉记者，经过治理后，共享单车占道淤积和落锁结算问题投诉量明显下降， 今年跟去年一个对比减少了30%吧。 目前东城区在崇文门商圈、王府井商圈和天坛景区周边累计安装蓝牙嗅探设备1800多个，湿化入栏结算区域117处。下一步，东城区还将根据12345热线市民反映的热点区域，在35处重点地铁口继续对共享单车进行治理，持续提升东城街区环境。 随着天津屈家店枢纽开闸，昨天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全线通水，这是永定河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全线通水。本市在开展跨流域多水源生态补水的配合下，昨天还同步迎来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居河、拒马河五大河流全线水流贯通入海的历史时刻。 来自市规资委的消息，本市从去年开始全面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已经生成不动产权证电子证照329万本，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证照146万本。 依法取得的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目前可以在电力、燃气、歌华有线电视部门进行使用。产权人在办理过户业务时不需要携带纸质证书，在手机端出示电子证照就可以完成业务办理。 2022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将于10月12号启动，持续到13号。符合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昨天迎来今年第2000万名旅客，这是大兴机场自2019年投入运营以来年旅客吞吐量第一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兴机场今年还将开通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昆明新快线，大兴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也将投入使用。 顺义区天竺宗宝区2期围网建设 AB 片区棚改安置房昨天开工建设，1600多名村民将告别老旧房屋，彻底改善居住环境。项目计划2024年竣工交付，村民可以拎包入住。 11假期临近，接下来呢，来介绍一组演出资讯。2021中国科幻大会今天将在首钢园开幕，沉浸式开幕式、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科幻电影展映等活动将陆续推出。本届大会中，科幻秀场沉浸式场景演出是常设节目，明天到10月5号循环演出。 第二届北京丽都国际露天音乐电影周今晚在朝阳区丽都花园怡景广场开幕，以音乐加电影为看点进行露天电影展映、非遗乐器演奏等表演，集中5天时间免费为观众放映10场海内外经典影片，带来5场音乐会。 选放的电影包括《攀登者》《夺冠》《爱乐之城》《大鱼海棠》等。另外，稷下文化缤纷夜市也将在电影周期间开放，夜市持续到10月5号，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 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主场活动，观众能在园内欣赏各地的代表曲种，还能参与戏曲主题的互动项目。 北京雁栖湖景区将于10月1号启动金秋游园会活动，1号到5号园区将以舞台互动、古风体验、文艺绘画等内容为主线，为游客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为保证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供水，市自来水集团提前制定的科学合理的节日供水调度方案和应急调度预案，确保供水管网压力均衡。 10月1号到7号不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正常用水。 国内方面的消息，10月1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客货运输服务将更加便利高效。 客运方面，增开北京朝阳到大连北动车组列车日常线9对，高峰线1对。北京朝阳到大连北最快运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1分。 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将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调图后全国铁路每天开行货物列车21000多列，同时将优化中欧班列开行方案，日均铺划通达欧洲23个国家174个城市的中欧班列运行线78条，比线图增加5条。 新疆和若铁路昨天全线铺轨贯通，和若铁路为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线路全长825.476公里，连通南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与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若羌县。 完成铺轨的和若铁路与现有格库铁路、喀和铁路、南疆铁路连通，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周。和若铁路预计明年6月开通运行，届时南疆多个县城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个团镇将结束不通火车的历史。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联邦议院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排名2。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以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为总理候选人的社民党得票率25.7%，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拉舍特为总理候选人的联盟党得票率为24.1%。本次联邦议院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将在未来几天发布。 体育方面，昨晚8点，第14届全运会闭幕式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燃烧了13天的烛火炬渐渐熄灭。第15届全运会将于2025年在广东、香港、澳门举办。 十四运9月15号开幕，共有12000多名运动员和10000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本届全运会超过12项世界纪录，创2项亚洲纪录，创24项全国纪录。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10点，国新办将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京报聚焦北京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已经梳理首批重点任务14项。2025年末，信息内容消费实现收入5000亿。 北京日报消息，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过22亿，国庆假期非必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北京青年报报道，针对诱导超前消费涉嫌虚假宣传现象，广电总局要求停播美容贷及类似广告。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民榜公布。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国务院印发纲要明确，研究推动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8部门联合发文，公安机关应在3级医院设立警务室。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在珠海举行，展馆数量增加到11个，参展飞机超过100架。 第7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日前揭晓，苏丹的犀角荣获首奖。苏丹是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也是最后一头在非洲自然出生又回到非洲的北白犀。苏丹的犀角以苏丹的真实经历和童话的笔法讲述了他的故事。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一起来聊聊苏丹的犀角。 北京市接速籍办工作条例日前表决通过，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速籍办工作的地方条例。推进接速籍办立法有怎样的现实需求？在城市社会治理实践中，12345热线是如何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的？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人被撞伤撞残，肇事者却无力偿 赔偿，导致受害者要承担病痛和生活的重担，该怎么办呢？事前，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国家司法救助案例通报会。五年来，房山法院一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280件，发放司法救助金1100多万元。今天下午1:12播出的《刑法在线》，法官通过案例带您了解国家司法救助。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颐和园文物展开幕，北京温榆河公园正式开园，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以及一周楼市分析，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这么多年你刷对牙了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为大家统一解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刷牙的牙膏不能沾水吗？其实无所谓，除非牙膏包装上注明不能沾水，否则还是沾点水更好，因为牙膏中有很多成分还是需要有点水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牙能越刷越白吗？刷牙顶多只能除去牙齿表面沾染的食物来源色素，还原牙齿本来面目，是不能让牙本身变得更白的。牙膏不能只用一种，要经常换品牌吗？没有必要刻意换，有效成分大都通用。另外，牙龈出血是刷牙刷坏的吗？其实健康的牙龈不怕刷，出血的牙龈不健康。牙龈出血要改善口腔卫生，同时及时就医。坐月子能不能刷牙？怀孕、坐月子、哺乳都能刷牙，而且应该好好刷，这样才能对孩子更好。不要用那些竹片上缠纱布的所谓月子牙刷。含氟牙膏宝宝不能用，会导致癌症吗？其实根据我国婴幼儿龋齿防治指南，从宝宝长第一颗牙开始就应该用儿童含氟牙膏刷牙，0到3岁每次米粒大小，这样才能有效预防虫牙。最后，晚上刷牙睡觉没有吃东西，早晨可以不用刷牙了，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早晨刷牙不是刷食物残渣，刷的是嘴里的细菌，晚上睡觉时正是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所以早晨起来就要刷牙。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8摄氏度。早晨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低，出行请注意安全。今天以多云到晴为主，适宜安排户外活动，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但是早晚天气凉，需要及时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02，明天的升旗时间是6:0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于飞、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电动车充电安全系列报道第一集：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电动车户外充电问题多，矛盾解决既要建又要管。 矮楼1、2楼的拽根线充电，那楼上的就只能对楼上充电。 婴幼儿坐索道半价收费，游客质疑景区做法不合理，相关部门予以回应。 1米2、1米5的这种收个半价什么可以，我们也不在乎这80块钱，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一小区日前因为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充电引发了火灾，事故进一步暴露出了电动车在停放和充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问题背后凸显的是室外充电桩不足、老旧小区管理滞后、背街小巷缺乏场地等现实困难。 来听新闻热线电动车充电安全系列报道第一集，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电动车户外充电问题多，矛盾解决既要建又要管，由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采制。 由于通勤需要，市民李先生在工作日住在朝阳区建外光华里小区，而周末则住在东城区天坛东里南区。细心的他发现，这两个老小区此前都存在电动车乱停乱放、室外撕拉电线等安全问题。不过李先生告诉记者，近期光华里小区克服了产权复杂、缺乏物管等问题，安装了充电桩。他希望天坛东里也能解决电动车户外充电的问题。 它都矮楼嘛，四五层的那种楼，只能推楼上充电。光华里那是朝阳的界外的，那边快递比较多，有物业，但是那些都是公房，你知道吧？好多好多单位，所以是街道统一给弄的。八九月份吧，就是把那些接线的全给拆掉。光华里那个有安了充电桩，也有充电柜。这东城的这个街道说要等到老小区改造，要等年底啊，还没有充电桩。 老旧小区存在产权复杂、物管落后、配套老旧等问题，给新增充电桩带来了一定的安装壁垒。而除了老旧小区以外，海淀区西八里庄定慧寺西平房区的王先生则反映，他所在的平房区问题更为突出，这类背街小巷还存在汽车与户外电动车充电抢占场地的问题。 做外卖的他电动车不充电，他上哪儿充去？您告诉我，电池卸下来拿到屋里充去了，还有在外头飞线充的。这条胡同啊，搁满了电动车的情况下，就剩5公分。这儿有10多辆汽车，就是这儿的居民呢，就在这乱停乱放。因为我们这个地儿挨着人家集美家具城，有停车条件，是这些居民不愿意出钱。如果这10多辆汽车清出去了，车棚的问题迎刃而解。 据统计，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400万，尤其是在场地缺乏、电容不足的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域，充电的供需矛盾大。对此，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派驻定慧寺西平房区的街巷长介绍，平房区要尽可能的寻找充电桩安装的空间场地，同时电表的扩容还要供电部门提供支持。 主要还是一个地点的问题，汽车看看能不能错峰错时的在集美进行停放。第二一个呢，还是要把这个汽车挪过去以后位置就有了。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就是车棚，另外一个看看能不能用充电柜的这种方式，但是卡在国家电网这个地方。 就如何在户外加装充电设施的问题，记者也咨询了管片的海淀区供电局航天桥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了相关程序。 公共自行车充电桩装这个有两种途径，一种居民优惠定电价，就是平价，就是0.5103一度。消防找了3家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公司，街道安办统一出材料，然后我们这边出表。第二种途径呢，就是社会上的公司投资，电价肯定会比我们这贵，咱们街道开证明，让居委会就统一摸牌，点位含不含进去。 解决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域的电动车户外充电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快户外电源的建设，而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管理处罚。那么对于乱停乱充、随意拉线等问题，该如何投诉，又由谁来监管呢？记者致电了海淀区住建委、海淀区应急管理局、海淀消防支队等部门，了解到目前这项工作实际由房管局的下属房管所配合属地街道部门进行。管片的海淀房管一所的工作人员介绍了投诉渠道。 打那119消防查他罚他，他就会转给处理电动车这个部门。 另外，对于安全监管的责任归属，北京市住建委在9月20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记者也致电了北京市住建委物业中心咨询，工作人员介绍，公共区域由物业公司负主要责任，而物业区域外归属地街道管理，而遇到违规拒不整改的，可以上报消防部门。 都是物业上报，也是找城管或消防做处罚，按照咱那物业条例里头，谁的责任谁领。非线接电的都是消防总队，但是你这个公共区域就肯定让街道找他们就行了，因为咱们有那个街道吹哨，其他部门报道的这个执法的这个文。 解决老旧小区户外充电难，除了要加快充电桩的建设，落实属地监管之外，对于隐患排查中遇到的违规现象，物业律师孟先生建议相关部门还要把工作做细，涉及到处罚需要进一步厘清责任，做到物业管理范围和政府兜底区域之间不留空白。 在法律上不存在空白。 嗯， 一个呢就是有物业管理的，物业承担消防管理责任，在住宅小区没有物业管理的呢，有街道、有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他有这个消防管理责任。那多主体的、多业主的，那他们协商去确定管理人、管理责任。